乐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6年2月28日，星期二。在来自中国26个省区市旅游主管部门与大型旅游企业代表的见证下，2017中国丹麦旅游年近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中国与北欧国家首个旅游年正式启动，中丹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丹麦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丹麦也是欧洲古老的王国，富有童话王国的美誉，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境游客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游旅游目的地国，预计未来5年中国出境的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刚刚结束的2016史上最强的旅游秩序整治风暴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旅游市场监管革命即将到来。从福建厦门召开的2017年全国旅游监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国家旅游局在继续深化导游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将趁热打铁再继重拳，连续推出启动旅行社体制改革，建立旅游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集中摘牌一批不达标的星级饭店等10大改革措施。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自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雨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在那儿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九点之后，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周蕙的《美好生活》。 守着友谊的姑娘，守护着你。

道俊的这首歌会有那么一天，接下来进邓紫棋寂寞星球的玫瑰。邓紫棋呢参加我是歌手之后，让大众认识了他，很多人就喜欢上听他唱歌，并且这几年在歌坛当中发展也非常不错。今天要一起听听他的声音。 遥远流一人星球，一无所有，最荒芜的沙丘，缘分是理由，最无限的宇宙，从此它变成独有。寂寞星球的玫瑰，它最珍贵，小王子爱着玫瑰，每天浇水却不能体味，玫瑰其实憔悴，有我的像玫瑰，害怕心碎，天真以此来风味，针锋相对，把幸福太美，热情会生畏。 孩子转过，不是没有呼吸，仍然我必须承认自己做个虚度。

海角无不及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夜我烧不尽呀，等你吹不到，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无不及相思情未了。天不老，夜我烧不尽呀，等你吹不到，青青河边草，绵绵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天不老，夜我烧不尽呀，等你吹不到，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夜我烧不尽呀，等你吹不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雨空气才会有雨，所以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目的才走到这里，所以也不能算迷失，好想说服我自己但来不及，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只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不珍惜，就把所有怀疑都当作坚持，太让自己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要勇气，不要谁靠近，所以也不能算不计，好像在骗我自己但来不及，只因为发现我已失去你，所以才翻来覆去，都是你的话语和你的过去，因为我们都太爱自己，所以习惯